是奪命撈鬆這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的命。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城寨有嚟自五湖四海嘅观点，令你睇得高，望得远。 音乐可以是诗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城寨有乐， 好，休息翻嚟啦。头先我哋喺镜头之后咧，我哋都同咗小明讲、我哋嗰时手机大家都发觉有好多嘅滤镜啊，有唔同嘅，可能有黑白毛啊，或者有啲好 colorful 或者又要好 moody 嘅毛。嗱，好多女仔都问，哇 ，Joyce， 如果我哋影相系咪应该用拣咗滤镜去影相啊？好似先同你讲话，依、這个都似唔系好正确嘅做法。小明成日你点样去俾啲 advice 我哋去旅行时，好多女仔可能见到唔系黄昏嘅，诶、咁我拣住一个滤镜黄昏毛先，整张相出嚟有黄昏 feel， 咁样随实做好唔好？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除非啦，除非 iPhone 裡面有個濾鏡的、那個情況、你拍了它可以回到轉頭的、就可以就好啲咯。咁譬如好簡單啦，即係我相信，如果大家就即係如果你係女仔去影相，即係自拍啊，或者成咧美圖秀秀，即係有陣時都會用啦。 我好少用 嘅。美圖秀秀少用啦，得你唔需要嘛。 我唔要秀秀。 係啦，咁有啲譬如 B612 嗰啲都會用噶嘛，即係自拍嗰啲好靚，好文青 feel 噶嘛。有兩個唔好處，第一，當你去影完之後，出嚟嗰個 resolution 咧，即係嗰個解像度係會低好多，因為佢哋火分噶嘛。你影完之後即刻可以用一個 send 出去，譬如你影張相啊，而家啲機好好啊，影上嚟影一張相兩 meg 三 meg send 出去，但係美圖秀秀影完張相嗰個效果之後幾廿 K 嘅咋，咁你 send 出咪快啲，用你嘅 data 咪少啲咯。係咪？咁你火分嘅啫嘛，冇所謂。咁、但係第二係，但係佢細咗嘅張相。咁、你就想佢變翻張好似呢啲咁大嘅相咧？ 係啦，譬如想我見到依個位置，呢張相就係先可以 zoom 翻低少少嘅。呢張係唔得哦。咁呢張係威爾斯。 威爾斯係 咁啊，講下呢張相，依黑白相嚟嘅喎。但係你話先喺個 castle 一個城堡度咧，係影過去嘅。你見到嗰個樹木嘅層次啊，好靚喎。雖然佢黑白，但係好有。抹點樣做到呢種效果呢？ 嗱，就唔關我事， 係手機 嘅事嘅。咁啊，華為好勁啦。咁佢除咗譬如正常影彩色嘅時候咧，其實咧佢都有一個模咧，可以俾你專影黑白嘅。因為呢個黑白嘅色咧，黑白嘅通咧，就同 Leica 嘅黑白嘅咧係拉得好近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spec 出嚟嘅嘢，我哋成日都話叫奶味啊。拉卡的味道， 哦，拉卡的味道，奶味 係啦，我哋啲行家專業嚇，即係會講啊，嗰啲奶味喎，咁樣啲拉卡的味道，係啦，咁樣咁個黑色啊、白色啊，咁點去睇咧？因為黑色佢唔會黑到死實蒙曬，嚇白色佢亦都有層次好通透，同埋好 sharp 嘅。好 sharp 嘅。咁變咗我睇呢張影嘅時候我就用專登用個黑白個毛去影。嗱，大家聽咗就算啦。如果你想做嘅可以做嘅。翻唔到轉頭㗎啦，影黑白，我唔可以將佢變翻彩色㗎。係 ，OK， 得唔得？咁如果唔想咁嘅情況，喂，我又想彩色，又想黑白嘅話，咁我都建議大家喺個影一個正常嘅情況之下，影完 跟住先至後期去將佢變咗你想要嘅顏色， 嗯， 係啦，因為即係顏色嘅嘢好好女人嘅天氣，我成日都覺得嚇、 嗯 啊，今日中意紅色，聽日中意綠色，聽日中意後日中意大誒橙、嗯色咁樣。咁當你如果我今日淨係買咗件紅色衫嘅時候，點啊？日日走去換啊？啊，即係著唔啱色又走去換啊？咁唔得噶嘛，係咪？咁最好你買齊七隻色翻嚟，咁、 嗯、 但係買衫就得啫。咁影相，我咪買一個影一張正常之後，跟住後邊。再執相咯，係嘛？執一張綠色嘅我中意嘅，黃色我中意嘅，藍色我中意嘅，日日唔同色都仲得。 OK， 明白。 咁會容易啲去處理。 因為依個黑白就好多好多人，尤其去歐洲旅行，可能見到一啲嘅古老建築物啊，會將佢變成一個黑白相出嚟嘅感覺，可能會比彩色相更加震撼、靚嘅。嗱，咁我知阿小明你都好似去咗唔同嘅地方，因為工作關係啦。歐洲好似主打瑞士啦，另外仲有去過德國。 德國有去過，其實整個歐洲都 俾你踩暈㗎啦。 唔係講笑啫，係啊，即係英國啊、法國啊、德國啊，咁都有嘅。 呢啲地方都係我上幾集有講過，我哋有講過英國啦，講法國，都係啲好靚嘅地方。嗱、咁我都知道你預備咗一批，可能你哋係以往去 喺 啲瑞士嘅相，不如我哋不如就睇下你用手機出嚟嘅相，因為實即係好實戰嘅，大家成日都可能有機會嚟緊，可能好快又聖誕節，大家真係 plan 嚟緊，可能去歐洲去玩啊。咁我都想睇下有乜嘢大家可以出發之前，即係進下步啦，睇下究竟影呢啲歐洲嘅地方的時候有乜嘢要特別注意，因為我哋佢哋色彩比較斑斕鮮豔好多嘅。 因為我上次去瑞士嗰批相就去同啲行我去半做一半玩啦，咁同班單車友就喺瑞士大踩單車，咁佢又佢哋踩啦，當然我影相咯，唔睬佢哋㗎啦，係咪？咁啊去咗啲即係因為踩單車咁啊城市就會比較偏遠啲，嗰啲鄉村啊，嗰啲山路啊會有多啲，咁好多都係一啲湖泊啊。山啊嘅，因為佢瑞士好多山啊嘛，咁嗰都係嗰啲嗰類相， 咁有啲嘅瑞士一啲想睇下，因為大家成日話啲瑞士呢個朱古力好靚啦，係咪？我哋成日睇啲 poster 啦， 哇！即係呢啲， 呢啲就唔係。官方照片嚟㗎，呢啲係旅遊官嗰、那個。 好嗱，首先第一樣嘢，如果你想知道喺呢度係邊度嚟嘅咧，我其後先答你，因為咧我第一好叻一樣嘢影相啦，第二好叻嘅一樣嘢就係冇記性，係啦，我係唔記得咗究竟我去咗邊度㗎。 但係應該呢個 都係瑞士其中一個湖泊啦。 唔好講啦，總之個湖泊你見到、那個，你先係講個倒影啦，係 啦， 個 reflection 就係先係用你嗰個記性。 我呢個冇㗎，呢個就咁影㗎咋， 係啊，係啦，俯低身咁樣將個手機咁樣趴低， 唔使，因為個景靚就係咁樣。我阿 Sir 都話喎，個景靚得啦。係 咯，即係點樣隨手即係順意呢一黏。嗱，你講講呢張相有咩特別要留意啦？依、這個嗱，有個湖泊啦，自然有 reflection 啦。 係。 嗰、那個綠色層次嘅天氣，其實真係靚到，真係可能嗰部手機就咁插 就 有㗎 啦。 係 啦，嗱當然啦，我要提醒大家，我建議如果俾呢幾部手機，佢一嚟就已經可以俾一個自動嘅對焦俾你。 嗯。 無限遠自動對焦，但係始終喺個光亮度上邊咧，佢未必係你心水嘅嘢。 冇錯。 咁你點都好，你點一點嗰、那個。那個畫面係啦，如果你影呢啲風景啦，無限遠最好噶啦。咁揀咧，揀嘅地方點咧，最好咧揀啲比較光啲嘅地方點。即係譬如咧，你見到啊 ，Joyce， 你見到個天會比較光啲，我就會點個天。 你點嗰個藍色嘅天空，就唔係點嗰個湖泊。 係啦，咁點完之後，噗一聲，佢就會好暗成張相，好暗。咁大家都好驚， 係咪？ 成哎呀死啦，張相咁暗點用啊？咁樣即係唔靚嘅喎。咁但係咧就你即係頭先講咗你曝光補償系統啦，咁你可以盡量將佢調光 推暗。推光 啊， 用個好似呢個 slide 係補償咁啊，就可以去翻。 去翻你想要嘅嘢。 超靚咧，因為講真，瑞士我估啦，呢個可能歐洲地方，你見到嗰種綠色嘅層次咧，因為其實再加埋個水嗰個倒影咧，係真係哇， 係啦， 壞聲。我哋可以睇下一張，係啦，我哋睇下去到邊度，睇會唔會 recall 翻你嘅 memory 先。好，呢個就係一個 黑白啦， 黑白啦， 頭先 咧，呢個亦都唔知喺邊度啦，已經去咗。 即係佢附近嚟嘅。 係啦，附近啦。嗱，咁呢個啦，呢個你係特登係用黑白毛去做啦。 係啦，咁首先就係嗱，你去影相嘅時候，譬如話你我哋點樣去我啦嚇，唔好話其他人，我啦點樣去決定究竟我用個黑白去影嗰張相，定係用彩色去影張相咧？咁我睇翻本身嗰、那個。相本身嗰個物件裏面個 structure 係點樣？咁、如果你話呢啲比較硬淨啲嘅，嗰、個線條比較硬啲、光烈啲，即係嗰個 contrast， 即係個對比會強烈啲嘅。咁同埋個色通上面咧冇咁多變化嘅，好單色嘅。咁我就會決定用黑白去影啊。咁你會睇到嗰、那個即係觀眾咧就會留心咗裏面嗰啲層次啦，個形狀啦，就 rather 定會俾嗰個彩色去吸引咗佢。咁你就我就會用黑白去 present 呢一類相咁樣咯。 明白，所以你就唔係用我哋平時一般人我哋可能 ordinary 都會用一張彩色毛啦，雪山嘛，但係你正正調翻轉，用一個另類嘅 angle 度做出嚟嘅相出嚟，將個線條更加會即係放大咗。 放大咗。 我哋好睇睇下一張嘅情況。哎哇！ 嗱呢類啦，咁 你見到少少好似透視，好似見到個山脈咧，後邊仲有一個搭住啊嘛。 係啦， 呢度又唔知邊度咯喎。 都係附近。 都係附近啦，所以是某地方。 嗰個出嚟嘅。 OK OK。 係咯，試下再搭翻嚟啦。 咁呢度個構圖。 構圖好簡單。咁我哋有陣時即係譬如話水平好緊要，影風景相、風景相、風景相、水平、水平、水平，係啦，真係要好緊要，即係大家重要係講三次啊！水平好緊要，係啦。先搞掂咗水平先，九宮格會幫你對到個水平嘅。 通常我哋咧，依啲可能有啲人就會帶個迷你啲腳架棟喺度，跟住再 clip 咗個手機喺度，咁會唔會都幫到去做個水平？定係我哋手都可以做到？ 手做到㗎啦，係一個 clip 嗰個其實都要教㗎嘛。咁所以就係你睇翻個九宮格上邊， 即係左右手會定少少咁樣 hold 住，跟住將好似一個嘅線條擺喺度，即係對住個景裏邊去做翻對翻正個水平。 係啦，對翻水平啦，同埋你會見到成個畫面嘅 structure 會係三分一下邊啊。少啲嘅，上面嗰橛水平線計啊，水平線下面三分一，水平線上面係三分二， 冇錯， 大概。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影相嘅時候，我哋叫一種叫做三分法嘅一種手法，影風景最好用噶啦，將個畫面唔好將個水平線擺喺個一半一半度。 三分一、 三分二，係啦，咁睇落去咧，嗰個效果咧就會grand 啲嘅，即係感覺會勁啲嘅，係啦，會 好。我哋睇下一張， 嗱呢啲啦，天空之鏡啦，好簡單啦。 呢度就係香港喎， 香港 大會堂喎，呢度唔係依個玻利維亞。 係因為我亂咗啲相，唔緊要，因為翻返玻利華㗎啦。 都係有旅行嘅，唔一定淨係喺外，其實香港都可以一個 daytime 一個城市之旅啦。哇，咁呢個更加實用啦，呢個就係 頭先講 我哋講嘅大會堂啦，呢灘水。 係啦，影相仲要貼地啊嚇，係啦，貼咗地。 貼 地你就會看到水平線和水即都是不夠低，即你我啱新買部機，你明唔明啊？即你唔好太低啊，咁樣。 如果再坐， 再坐多一少少咧，真係貼住個水面咧，嗰個鏡頭真係喺個水面度啦，咁你就真的會做到連水平線嗰個位置都冇，同埋灘水唔使係太大嘅。灘水呢即係一再退出畫面就一張台咁大就 OK 嘅，係啊，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一般手機裏面點樣控制你嗰個光亮度，控制你嗰個光位暗位，點樣令到佢嗰個感覺會出到嚟。有陣時大家會處理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啲光位會爆曬，黑嘅會黑曬。係 啦，依個就應該係一個單車之 即係單車 之旅啦，可能喺歐洲地方。嗱，因為你見到一個樹蔭啊，嗰位嘅單車手，咁你要經過一個林蔭嘅樹下，咁我見到唔暗咗，但你會見到有個層次喎，個人亦都唔會消失咗。但你都會見到個，因為實有光影，你見到個樹裏邊咧， 透視 出嚟。點解依樣嘢要注意咧？影呢兩個相。 嗱，好老實地，影相大家都想張相乾乾淨淨，即係清楚楚啦。但係有一樣嘢，事實歸事實啦，光就係光，暗就係暗。你要遷就其中一方面嘅話咧，咁你張相你就好難去平衡到。你暗位咪暗有佢暗咯，暗位 其實都係一個自然光啫。 係自然光啦，係啦，咁佢暗位就有暗咯，係啦。咁你呢啲影花草樹木啊，最花先咁計啦嚇。 花最多人去旅行影啦，咁點咧？點樣拿捏咧？ 嗱，盡量唔好順住個太陽影。 哦，唔好順住太陽。 係啦，即係話我哋影相即係最好啊個太陽喺嗰個相機後邊照落個物件度咁樣。光曬咁樣好靚啦，成個效果 錯曬， 錯曬，正常情況係嘅，但當佢影花咧就唔好咁樣影咯，影花少少背光影會靚啲， 背光出嚟，將嗰個輪廓 係啦勾畫出嚟， 勾翻出嚟， 同埋咧，因為花嘅顏色太過鮮豔啊，相機咧佢。capture 呢個顏色嘅時候其實佢都有一個極限，去到某一個極限嘅時候佢就只會有爆光嘅情況，就唔會有 detail 嘅情況。咁你太光嘅時候，咁你仲要翻嚟又會蒙曬，我哋叫做累咗，咁你出唔到噶。咁呢啲背光我哋成日都會用噶啦，又背光唔使擔心啊，黑個漆咁 樣嘅。出到呢個嘅十字架啦，成日見到我去呢個嘅荔枝角嶺南之峰，我都特登喺個木框裏邊等個陽光射嚟，先等有個十字星星啊！依個好多人想做呢個嘅。 係啦，咁其實呢個咧就 depend。究竟你部機嗰個絲即係裏邊嗰個感光體嗰個結構嚟嘅啫，係啦，佢唔同嘅結構，即係唔同嘅感光體又唔同，即係呢啲其實殼嚟嘅，即係呢啲係錯誤嘢嚟㗎，係啊，即係點樣利用啲錯誤嘢令到佢出現得好啲咁。 但係譬如話而家呢個時間，譬如我哋成日講影相，我哋話冇喺日光頭頂時候，因為光係最差。其實我哋影呢啲時候有冇特別要睇下嗰日嘅時間，如果去做影相嘅嘢？ 簡單啲啦，影建築物任何時間都得嘅。 因為你照頭啊頂影成冇所謂，背光都可以照影，你只是不同的表達手法。但係影人咧都盡量不要在太陽頭啊頂嗰時影。 你可能中午正 的時候。中午正啊，有兩個不好處啦。第一，pant eye 啦，我哋叫做嚇，即係照咗落嚟嗰個熊貓眼黑曬影曬啦，咁樣唔好啦。咁第二樣嘢唔好處嘅時候，哇！你正午中午十二點，你試行出街兩分鐘，唔好話個模，唔好話攝影師啦，個 model 唔好話個妝啊，個 model 都溶咗啊，佢冇心機再搞噶。最嗰段時間最好做咩咧？啊，食飯嚇， 等啲陽光，陽光 冇咁啲先，係啦，三四點、四五點咁就。係 咪咧？見到依張相咧，見到有兩個圓形嗰、那個，嗰、那個係一個乜嘢嚟嘅咧？即係見到喺個植物嗰度有兩個。 啊，真係好鬼眼嚟嘅，真係 係 啦。 係咯，成神奇，見到有兩個呢個波波係咩？ 你會見到其實呢啲我哋叫 lens flare。 哦 ，lens flare。 咁其實佢哋手機係都有鏡頭噶嘛，鏡頭都有其實有鏡葉噶嘛，咁呢個就係鏡葉嘅形狀嚟嘅，入光嘅時候鏡葉嘅形狀嚟嘅，係啊，咁如果你大相機嗰啲鏡葉咪六角形啊、八角形啊咁樣跟住出現啦，因為手機咧係冇光圈噶、一個光圈定光圈噶，咁佢入嚟嘅只係一個圓形咯，咁嗰個圓圈就係嗰個鏡頭嗰個形狀咯。 雖然你好似個 flop 彈出嚟感覺咧， 好得意， 好靚啊！你睇嗱呢張又張 花係啦， 小黃花嚟，啱啱有好似一個 light 邊一個光柱射落嚟，但係你見到出到嗰個花個輪廓好清楚。 係啦，咁呢個另一樣嘢想講嘅就係你去影相嘅時候，有一樣嘢，譬如你想張相要好啲嘅時候，第一唔好咁貪心，物件就物件，主題就主題，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清晰你嘅背景，突出你嘅主題。呢、這個宇宙最大嘅背景就係個天啊。 哦， 係咪？咁你影呢啲花嘅時候，你見到啦，咪炒少少底咯，就係喂老英哥炒底炒底，咁影花都可以用炒底嘅嚇，唔一定影影女仔嘅，係啊，影花都炒底嘅。咁你咪會見到越個藍色天襯到個黃花咪好突出咯，清晰你嘅背景啊嘛。咁你但係如果你翻轉頭，你一升高部機，正面望翻埋去，後邊可能係樓，可能係樹葉。可能是很多人行的東西，那你就會無緣很雜亂咯、角度會調校，自己去調校，令到背景清晰一點，突出你的主題。那樣斜光邊就等個太陽入光啦。 同埋嗰個小黃花的主題很長啊， 好長啦， 好長好出， 藍色黃色對比色。 咁我覺得嗰個顏色的 contrast 能夠好似塊畫布咁樣。 係啦，咁同埋就係你會見到是背光入的啲相，咁、你咪唔會咁樣咯。咁啊呢啲好簡單啦，又咁舉高頭可以見到棵樹啫。 咁但係仲見到有個好似雲一個尾巴咁樣，可能飛機嗰個水珠令到嗰、那個。 個天有條線啦、 啊，咁呢個又點可以補咧？其實都係一瞬間嘅。 係一瞬間嘅就係，咁就係你攞住部機，你行山咁，你總會見到舉頭望，係啦。好多時候即係大家成日都話攞住部相機唔知道影乜好，嚇、題材係好緊要啊。嗱、我試下你翻去大家做一個功課啦嚇，好簡單嘅功課就係、個題目好簡單，你舉高個頭望住上邊，任何地方都係你望下上邊有啲咩特別嘢，你就舉高部機去影，好多得意嘢會發現嘅。譬如話咧，我就算可能你見到啊呢、這個。很簡單一個畫面咁樣，即係幾棵樹一個天咁，冇乜構圖冇乜嘢，就正正就係嗰個白色嗰條線，令到嗰件事有趣咗嘅地方喺度嚇。你會望住嗰條線啦，已經係係咪嚇？ 因為上次旅行成日都我哋要成日擔天望地，因為如果唔係咧，發覺好多美景會 miss 咗。咁呢個就好似一個羊腸小徑啦，見到啲樹 係 啦，光同影，你見到雖然好暗，但出嚟你會見到有個少少嘅光，一個光環喺嗰度喎。 係啦，咁所以但令大家去睇相嘅時候啦，即係我哋去觀察去睇相嘅時候，我哋做學生嗰時已經開始教，其實一張相或者一個框架裏邊有乜嘢地方係最吸引你？除咗講緊頭先講嗰九宮格嗰啲啦，最光嘅地方會最吸引你睇。個光點，咁你要睇一個光點擺邊度，係啦，咁同埋你會我哋會專登嗱，呢張都效果都係，我唔講光點先，我先講緊最光嘅地方，你會見到係中間啦，四個角係暗咗啦， 最角暗咗啦， 呢個我哋都專登做嘅，我哋專登做嘅嚇，做嘅主要意思就係四個角咧，其實咧喺一個框架裏邊咧係冇人會留心去睇嘅，我掂暗咗四個角嘅時候，好似呢啲啦，掂暗咗四個角，咁你咪嗰個視點集中翻， 集中喺中間，佢呢個可能一個嘅像咧雕像啦，但大家集中咗， 在中間你會見 到四個暗嘅，有少少背景，但個背景亦都唔會話好 雜亂， 會雜亂咗。你將個人嘅 focus 都會喺嗰個雕像 嗰度嘅，係啊，咁好簡單啦，係咪？咁而家其實啲 app 全部有得做呢啲效果噶咯。如果你個 app 冇得做啲暗細個角嗰啲 app 咧，我唔用噶。 同埋嗰個構圖，你係一個長型嘅， 長少少咯。我將佢 crop 咗少少，令到嗰個效果。 呢、這個又另一張又係，哇！即係又係啲自然嘅一個可能湖啦，但係見到嗰個 contrast 嗰種靚，即係見到好似一個山喺個湖裏邊一個倒影。 係啦，咁樣啦，呢個亦都好簡單，好簡單嘅一啲相啦，可以下一張睇下先，係啦。 呢都係山勢啦。咁呢張頭先講緊黑白，咁彩色又可以咁樣。 彩色出嚟就會咁 樣啦，係啦。咁都係冇乜顏色嘅。咁你俾我可以選擇，但係你個蒼涼感覺，彩色又似乎又俾到第二個唔同嘅感覺。咁我將嗰個saturation 或者嗰個顏色嗰個濃度減翻少少，咁令到佢個灰即係黃黃地、汪汪地，又唔係好實在嘅顏色。咁呢啲就後期裏邊我哋點樣調校，令到張相嗰個氣氛，我想將嗰個感覺帶俾觀眾。咁就喺後期裏邊去處理去做，係啦。咁影相亦都係一啲好 啊！依、這個 係 我 嚟㗎，係啦，哇！ 依、這個就係我啦，所以依個就係我啱啱之前去咗依個嘅金門，係一個咧一望無際嘅海灘，因為佢好沙好油。咁我咧就跑緊步，我男朋友後邊捕捉我咧，啱好嗰時係黃昏六點零鐘，即係時間落緊，你見到係落緊夕陽時咧，你會見到我係跑緊有個倒影，而我咧係長長影。長腳咁樣出嚟嘅感覺咧，我真係唔知喎。佢就咁 chop 入睇，哇！原來有咁嘅效果，即係不經意地就想，我想叫佢幫我影張我跑海灘好奔放咁樣啦。但係正正啱啱捕捉到個陽光，嗰、那個海灘好靚，見到個腳印，我係跑緊嘅，咁咪見到成個人 好靚好靚， 好好有我都有少少即係 意外， 係啦，意外地有時旅行就係不經意去做，但啱啱趁好天氣陽光咁，同埋我啱啱喺度喐緊少少，其實我係一個動感嚟嘅，同埋嗰個反應見到，我想知道隻長腳影出嚟。你就咁望著，睇出嚟好似外星人。 啊，呢、這個就唔關事嘅，嚇，呢、這個唔關事。所以個動感你會見到，其實你所謂嘅動感，你相對離地。 係啊，我係跑緊㗎嘛，係 咪？ 佢又捕捉到喎。 係啊，咁呢個係攝影師嘅功力啦。咁同埋即係另外頭先講緊話影風景，想想要水平咁樣。喂，呢張唔啱水平㗎喎。係 啊，唔啱水平。 但係啦，但係有陣時咧，唔係千篇一律嘅。即係你講緊動感，其實有啲我哋有啲唔同嘅感覺會喺張相裏面睇到。唔水平，其實有啲跌宕嘅意識喺度噶嘛。咁你如果加咗你個動作嘅時候，咁你其實成張相嗰個動感會加強咗，反而比起水平嘅時候更加好睇。即係錯有錯著嘅陣時。 係啊，我就覺得有時旅行就有時透過呢啲相法，都可以再 enhance。我下次去同一地方海灘時候，發覺原來可以做一啲即係跑步動作，唔係淨係影夕陽嘅，因為發覺有人加落去咧，嗰個構圖會更加 interesting 啦，同埋可以講到個故仔啊。因為金門就係一個戰爭嘅地方，我覺得哇，如果太悶，好似講唔到。 即係雷霆救兵。 係啦，海灘奔跑，其實所以咪話每張相都有故事。嗱，呢個就係台南市一間民宿，係一間用嗰啲好舊嘅屋去改裝成，出邊係有棵樹。咁我就用一種好似透視嘅感覺咧。 low angle 啦， 係啊，low angle 咁樣影呢張相，我出嚟我又覺得好。我而家再睇翻都會好中意呢張相，因為係一個100年嘅舊屋，我就住咗係一晚。咁但係咧，嗰個户主特登將棵樹種喺出邊啦，對比呢個亦都係呢個嘅 金， 係啦，呢個好似呢個嘅燈籠落萬 底嗰啲 係啦，呢個就係金門，因為我想試下用咧人嘅輪廓，因為剪影啊。其實我想知道點整剪影咧，點樣做咧？我係求其都係一個 snapshot 啦，係 啦。 點樣去做剪影做得靚仔咧？ 嗱，首先第一樣嘢，一去到講剪影就有少少煩氣嘅。第一你要計較個曝光啦。你要嗰個主體個輪廓要靚先啦。如果你個主體個輪廓一劈。又或者是個主體的輪廓和背景會躲在一起的時候，因為你黑曬的嘛，那你就會一劈焦這樣，即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咯，所以你要很清晰地找到個輪廓和背景之間的關係，即是背景就是很清晰，輪廓就是很輪廓這樣，之後第二這個都還好還好，但是第二樣東西就要計較曝光了。第二個曝光那個曝光呢，譬如你點任何一個位置，譬如你點個小朋友粉紅色衫的小朋友計先，那他就整個畫面爆了， 沒錯， 你怎樣剪都剪不到出來的，因為你要收到很暗嘛，你是光和暗的嘛，剪影是。咁所以呢，如果你俾我去見，即係我去曝光的話，我就會點緊個太陽嗰個位噶啦。 哦，太陽 最光的位，有個位有個得個黑，黑咗佢先。咁跟住咧就喺後期佢去做手腳，將光位和暗位拆開嚟執。光位入去推翻光啲，暗位要推翻實少少，咁你出嚟個效果就會爭好遠。同埋跟住你咪唔夠色嘅時候，你咪可以將嗰個顏色去推翻落去，令到嗰件事就會再 reach 啲個黃昏感覺再強啲咯。係啊，好多嘢搞喎。 今日雖然時間就好似敏啲，但係我希望今日因為好多靚相同埋好多想資訊嘅，可能我哋會多 program 會多10分鐘至15分鐘，所以大家即係朋友就冇咁快轉台先。嗱，依張依個係乜嘢啦？依張係小明相機，依張係乜東東嚟嘅？ 是嗱，有陣時咧，我哋影相咧，唔一定要風景，你唔知道。 係呢個咩嚟？ 電線嚟嘅咋？ 電線。 真係嘅，即係旅行嘅一條電線彈出嚟。我就諗緊，呢個咩名宅咩風光嚟㗎？原來係電線。 電線嚟，因為 exhibition 咧，其實佢突咗出嚟嘅電線嚟嘅，係一縫牆上面佢間粗拉咗咗拉咗個組出嚟。咁跟住我見到啊幾靚喎，同即係影完出嚟又好似即係好似啲日本咧嗰啲風情畫嗰啲畫嗰啲山。 我初時以為咧啲田嗰啲咧梯田啊，咁我心諗哇呢個瑞士乜有梯田啊？ 呢個係台灣嚟， 呢個係台，呢係啲電線，但係你用個嘅光影同埋黑白嗰個感覺， 好強嗰個對比 ，contrast 勁啲嘅對比。咁出嚟個效果會好啲，咁我去下一張睇下啦。咁呢啲啦， 呢個有咩嚟嘅請問？ 嗱，呢啲又俾有陣時咧，就係即係你又都睇唔到噶啦。其實咧都係啲展覽裏邊啲 decoration 啦。 OK， 咁佢做嘅時候好簡單。咁其實咧有陣時我哋手機有個好處就係，譬如我哋知道鏡頭喺邊度啦。咁當我哋我 iPhone 係嘅，有啲機都係 preset 咗咧，嗰個大細聲咧係影相掣嚟噶嘛。係咪？咁我哋譬如影相嘅時候，咁咪伸隻手出去就咁撳。影相就係咁，你影嗰張相咯。咁呢啲就係我唔可能控埋去影噶嘛。咁你隻手睇伸出嚟唔望噶啦，個 view finder 影到咩就影到咩啦。咁撳一撳， 係咪一個好主？依個好主觀嘅，因為你係將伸手埋去，你可能將 嗰 種嘢嘅嗰個感覺會更加誇張啊！ 係啦， 賺爆咗你個幕啊！ 係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頭先講緊所謂嘅攝影師之眼啊嘛。係，攝影即係一般人你唔會咁樣望到嗰個位置。 呢個唔係我哋正常會咁，可能你喺個可能喺個車碌個輪線嚟嘅，你就係望個車碌嘅啫嘛。係 啊， 你唔會見到中間 係一 條條線 㗎 嘛。咁呢個有一個線條嚟 嘅 喎。 呢個線條啦，呢個就係一個立體嘅，其實啲樓嘅，即係而家賣樓咧嗰啲樓。 但你用個高空 係啊，咪用咁伸入去係啦，唔係正面影埋佢咯 ，top shot 影埋佢咯， 變咗似一個積木咧。 係啦係啦係啦，咁好得意，好有趣。 因為我哋有時我哋去旅行都會去啲可能好高嘅建築物，啲 top shot， 可能大家都好自然就平影嘅，但係你就睇唔到佢嗰種特別嘅。你用一個咁樣嘅 angle 望翻落去，俯瞰落去咧，就變咗一個個好似個 lego 咁樣嘅。 係啦係啦。 OK。 咁呢啲 panorama 啦，手機成日都有呢啲功能啦，可以做好啲嘅。啊，啲有啲朋友成日都覺得，panorama 成日影完好似 wave 咁， 係咯， 震曬咁。 我就覺得。 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可以跟我上堂咯，教大家點係有啲用個要喐嘅，即係要睇到點喐佢先至可以教。 就咁轉個身就可以做到，因為我成日見到都會有啲 wave 啊，見到變咗個嗰個整出嚟張相有少少即係震啊嘛。呢個就係因為香港嚟呢度。 呢個都係台灣，係啦， 喺 後邊起緊個大巨蛋啊，嗰個。呢個係最大間成品咧，嗰個煙廠嗰個。係 咪你都會見到嗰個天咧嚿嚿雲嗰種感覺，好似哇塞風雨欲來嘅感覺啊，有少少壓迫感啊。 呢 啲 都係執相，即係執相去 take 翻嗰個 detail 出翻嚟，令到有陣時個天有陣時好 flat， 冇乜特別嘢有趣嚟睇到。但係你一執完之後，嗰個感覺又會出翻嚟。係執相好緊要，執相好緊要，係啦。即係啦，呢個又一般好普通，即係個 exhibition 裏邊嘅嘢啦，咁樣係啦。咁呢啲可以下一張啦，係啦。咁呢啲啦，誒點樣去控制光與影、暗光暗嘅地方情況啦？點利用窗框？我哋好中時，即係好多時有另外一啲唔同嘅手法。我哋叫框架式嘅構圖，揾一啲嘢去笠住你個主體。即係譬如左右窗框去笠住你個主體，咁你就會分得到啊！有窗框，有樹，有大廈，有天。 因為我哋好多時旅行都可能坐喺建築物裏邊，咦望出個窗框出邊嚟好靚，我哋實發覺，不如走出去影。其實咦唔係喎，我都可以睇個窗框， 楞埋個窗框， 楞埋出去就變成一個相 框咁樣。 咁就叫相中相，我都有時都會利用呢啲嘅影相嘅結構。 呢啲我哋知，我哋成日我自己啦嚇，都成日都係要做功課。光與影嘅功課啦，黑白嘅功課啦，點樣控制曝光嘅功課啦？咁呢啲就係都難㗎，即係點樣去影到，即係收光圈收到啱，用手機喎，收光圈收到啱，執相嘅情況之下，見到啲玻璃。窗上面有格仔的 detail 啦， 係啊，見到 嗰條布嘅紋理，嗰個 highlight 會出翻嚟啦，係啊，咁而家手機其實都做到呢啲咁嘅效果，即係你已經可以好 detail， 咁加上所有頭先成日都講緊有啲拉卡嘅感覺嘅嘢，即係黑白嘅奶味 係啦， 咁呢啲相就我哋平時要做一啲功課，我哋即係自娛嘅咁樣啦，係啊， 好緊要啊，我依個好靚啊， 簡單啦， 依個一個 building 好似一個 Jordan 一個 logo， 但係連埋個天同埋因為佢個建築物係一個 弧形。係啦，係啦，咁成個 結構嘅構圖有先令到件事情唔係咁 flat 啦。 係啦，咁啊三分一、三分二啦，見到。咁當然我講三分一係個 Jordan 個中間個頭位大概係三分一，係嘛？跟住天會多少少三分二咁樣，咁個感覺會有趣。呢個西門町 哦，呢個台灣西門町， 係啊係啊， 我田西門町嗰啲好多唔同嘅 shopping mall， 嗰啲 係發覺咦，竟然可以將呢個位置變成，我仲諗緊係咪歐洲邊度嚟？呢個係台灣西門町 呢個 exhibition 啦。咁呢啲就係即係我哋成日會多啲留心同觀察啦。喺一個畫面裏邊，其實好多故事裏面發生到。咁同埋一啲又我哋成日都會做，中意做一啲對比嘅嘢喺裏邊。想你要睇得即係點樣講嗰、那個嗰、那個內容深啲，咁咧你要擺好多唔同嘅對比落去，即係呢張啦，左右啦。 嗯， 真人相啦， 右邊是一個啲相，其實左邊是兩個睇 exhibition 嘅一個嘅 觀眾 啦，但變成感覺上即係上中左右都有人噶嘛。 咁、那個女仔揸住個電話個手勢，同右手邊個男仔揸起拳頭手勢好對稱啦。咁呢啲我哋成日都喺相裏邊都會擺落呢啲咁我哋睇張相就會襟睇啲，我哋叫做，因為我成日都話相係一種閱讀嚟，一種 reading 嚟嘅啊。而呢種閱讀，可以睇到攝影師嘅心思啦，內容係啲乜嘢啦，係啦，咁近排我看了一個很好的訪問，就是講緊香港攝影師，即係記協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攝影記者會嗰、那個每年嘅 focus 嗰、那個 photo 嗰、那個展覽比賽。 係啊，咁嗰、那個評審佢講得好好，有段訪問可以大家聽一下。係啊，記錄同埋美學要平衡咯。你張相有幾靚，你冇內容冇用嘅。你個有幾咁好嘅內容，張相唔靚都係冇用嘅。係即係兩者要平衡同結合嘅，係要。咁所以有陣時你影相嘅時候，我好靚，但係冇內容嘅，其實睇完就算。 即係好似個美女一晚只有胸有外殼冇內容咧，都乏味嘅。 咩冇腦嗰啲，睇完算啦。 所以我成日覺得相片係記錄旅行裏面嗰個人嗰當時嘅心態、心情，或者聽其他 會多啲係 一啲唔同嘅相，其實會睇到個人影嘅時候佢嘅心境。我所以我覺得旅行用手機唔係啲人覺得你都係懶啫，你唔用單反，其實我覺得已經手機已經可以將嗰個人嘅心情裏面做咗出嚟啦。依啲係啲食物啦，乖 乖 喎。 咁依個好好笑嘅，其實咧係咩嚟嘅咧？因為佢哋係一啲畢業嘅聯展嚟㗎。咁咧佢哋咧就會啲同學咧就買曬啲食物咧、食物啊、酒啊去慶祝㗎。咁咧慶祝之外咧，佢就會擺喺個嗰個人，即係人哋送花籃，佢送呢啲嘢咯。咁啊，乖乖係點解咧？喺台灣裏邊乖乖咧，好多好多好多嘢嘅乖乖，咁啊香港冇咗啦，咁台灣仲有嘅。咁我聽過有趣嘅笑話嘅，呢個都係做啲 server room 啊 ，server room。咁咧佢每個 server room 咧，每個 server 上邊都擺一包綠色嘅乖乖喺度。係啊，點解？ 乖乖， 第一叫部機乖乖咧，你唔好諗 server， 你唔好諗 server 乖乖。 生活 係啦係啦，同埋點解綠色咧？綠色係通行咁解啊嘛。 哦 ，green 係 green 通道，所以乖綠色乖乖擺喺每一個。沙發頂度，等個乖嗰個沙發咧， 乖乖乖乖 乖 乖 乖， 係啊！啲台灣文化好有趣嘅， 可能 係 我哋即 係接夠乖乖喺個電腦度。 香港仲有冇乖乖啊？ 香港仲香港冇啦。 咁我哋台灣下次要掃啲乖乖翻嚟先，好緊要。好，咁呢啲有啲食物。 食物咧，呢個即係好簡單，即係平時你哋食嘅時候，即係食即係買咗之後，咁咪加少少顏色啊，成日令到 sharing 嘅時候開心啲咯。 我去旅行時除咗風景之外，美食都係必 係啊， 即係唔可以缺少噶啦。好多女仔都話相機食先。 係啦， 咁咪都有技巧喎。 同埋呢間係真係好食嘅，五寶春。我下一張係即係要賣 嘅。見到呢個嘅，另外一啲光源啊。 光影啦，係啦，好簡單。我經常性都係抬頭望下有冇天，有啲乜嘢嘢可以望下啦。咁可以繼續呢張可以係啦。 同埋你都好中意用一個黑白嗰個 contrast 嘅， 係啦，因為你有陣時顏色好多時，顏色好多 ，OK， 顏色好多時會影響咗， 依個係我嚟嘅， 影響咗嗰個。 講翻依個啦，我啦，俾翻幾張，臨尾再俾翻幾張啦。依張就係我喺金門先嗰度位置嚟嘅，我係啱啱喺度用腳，又用腳做寫個 print 啫，跟住特登係影翻只腳仔咁樣。咁我覺得個感覺好有意思嘅，因為其實金門就係一個當年即係打仗嘅地方，好多人嘅足跡就喺海灘裏邊，我特登留翻幾隻腳印仔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影相有故事之餘，我覺得可以加添好多不同的色彩。 啱。但係即係譬如話，我哋如果你俾我去評呢張相啦，我覺得轉黑白會靚啲。 轉黑白會 靚啲。係啦，因為嗰個黃昏你好單一，反而嗰個黑白嗰個層，即係光與影個層次會出得立體啲。光與我會見到，因為我第一眼已經覺得呢張可以黑白。咁第二咧個 angle 影嘅時候咧，可以低翻少少。 再低啲。 低啲少，因為咧其實手機嗰支鏡頭係彎角嚟㗎嘛，28mm 啦，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咩東東啦，咁彎角28mm 度，咁佢闊啲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嗰個角色同責任咧，就係將近嘅嘢越近嘅嘢越放得越大。 Angle 係啦，咁你唔係話淨影闊啲影闊啲咁解嘅啫，咁啲近嘅嘢會放得越大。利用呢一種嘅特性去誇張你可以前景嗰啲腳印咧， 腳印 低啲嘅時候，你咪近啲嚟啊， 更加會 放大 啲 係啦，嗰個感覺會仲更加深刻咯，更加睇出嚟會更加容易明白你想點樣咯，係咪？有陣時即係有啲人就即係有啲朋友影相嘅時候，成日都 覺得冇影得人唔好。Robert Capa 啦，即係一個戰地攝影師啦，成日都講話你影得唔夠好，就因為你行得唔夠近。 嗯 ，OK， 唔係因為你要真係要行到好近啦，一絲音一絲音咁影，而係話你唔了解嗰件事。 嗯， 你當你了解嗰件事嘅時候，你出嚟嗰個效果，你俾人去閱讀你嗰件事個效果或者內容咧，會更加豐富、更加多層次。 嗯， 係啊，咁你可以諗下呢句説話點解咯？係，但不過佢算啦，二次世界二戰嘅時候嘅攝影師啦，炸死咗啦，唔好學啊！係啦，即係有真係彈得太近，炸地雷炸瓜咗。 哇！依張就俾 update 啦， 呢個就 update 啦， 琴日 見到啦， 係啦，就琴日我黃昏同媽咪去咗依個荔枝角嘅依個嶺南之峰咧，我就正正啱啱佢黃昏時間，我係見到咧嗱，佢有幾樣嘢，我好中意佢個本身嘅地方係一個有嶺南之峰嘅建築物啦，同埋後邊個現代建築物嘅對比嘅 contrast 啦，啱啱係黃。分時間，啱啱嗰度咧啲玻璃窗打住個日嗰個月嗰 個反應， 反應啦，亦都啱啱好咧個陽光令到啱啱係嗰個拱形啊，有個 reflection。咁我覺得我就突然真係一剎那嘅啫，我再望過咧個陽光已經冇咗啦，已經影唔翻依個感覺。所以有時我覺得我會覺得我都幾中意黃昏，因為黃昏有好多可能性啊，令到嗰個地方環境同做。如果你日光，我諗我晏晝嚟時候依度係實爆曬好熱嘅，你唔會想。我諗嗰日我係五點零六點鐘同媽咪即係就落去附近行。我就捕捉到一個感覺，個天亦都好靚，個雲層同埋個陽光嗰個對比。咁我諗緊曾經諗過用黑白，但我覺得唔好啦，用一種比較温暖。我同我媽咪一齊，我好窩心啊！我用一種顏色去講呢個故仔。咁所以我琴日我都特登影咗一張相，我覺得好有趣得嚟，我又好中意呢張相。 嚇，同埋黃昏嘅感覺俾人好治愈。 係啊， 係咩？你望住佢。唉，收工啦，收工啦，收工咁樣。 同埋我諗好中意用自然光出嚟個感覺咧，用 natural 嘅嘢出嚟感覺最舒服嘅，即係唔需要太多修飾嘅。咁我依張相我自己都中意嘅。 同埋下次可以執翻 warm 少，你呢嗱執到呢個效果差唔多。 嗱，依個就係我去咗金門，佢係一個嘅好特別嘅景，因為佢咧黃昏時候咧，佢個一條依個係一個水嚟嘅，佢咧左右時候咧退潮時咧嗰個湖咧左右係分開咗，變成一條路，啲人就可以行上依條路去過去另一個山，而左右係一個裝置。藝術好似一個咧外星人咁啊，一個農夫啊嘛，咁啱啱好咧，佢成日係 magic hour， 咁個天開始咧灰暗，但咧見到嗰個晚霞，咁我就真係當佢一秒嘅啫，嗰頭灼完之後咧，跟住佢已經開始暗， 黑曬，呢啲好鬥快，呢啲五分鐘就冇噶啦。 所以我成日覺得旅行咧好珍惜每一個一剎那之間，你唔好以為再望下啦，其實真係過咗一下咧就冇，同埋可能呢段前面係有幾個遊客行緊，仲有啲剪影，你見到幾個層次，同埋因為咧嗰幾個裝置術係透視嘅，佢哋咧個身咧係透明，係一條條柱嘅，咁你好似睇到師傅咁樣咯，咁我會覺得同埋佢嗰個感覺就因為佢係退緊潮。左右是水，你行緊一條好似摩西個紅海分開咗咁樣咧，呢個就係旅行裏邊一啲好特別嘅景象。我就通常就會好快用手機插多幾張先嚇，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冇噶啦 嚇。即係呢啲好得意啊！ 呢啲就係我去金門啲面線，但係咧我就好難啊！嗰時係正午十二點鐘，我想問當日光射落嚟，我想影到啲面線一條條啲細緻度咧，我係咪要更加走埋啲，或者點去做到呢啲效果咧？ 呢個已經做得好好，呢個做得好，但係就話利用唔曬部手機嘅優點咯，都係嗰句近啲， 再近啲 嚇，將某一啲嘢咧擺喺前景少少，放大佢，譬如一組嘅面線啦，你可以你唔需要睇曬咁多噶嘛，呢一刻嘅時候，當然啦，你我唔即係你要知道究竟係點解要睇埋去後邊嗰個背景啦，嗰個如果個背景有意義嘅話咧，你可以要埋佢，但係就都會係撈少少 angle 咧。攞多少少個天，嗰個即係上面嗰部分嘅位置，吞埋少少，咁嗰個面線咪跌落嚟個鏡頭前面咁樣咯，感覺上，咁咪放得好大咯，咁嗰個感覺又會好好多，係啊，即係話近翻少少 ，low angle 少少，炒低埋去，擸埋後邊，咁你就張相爭好遠，同埋已經好清晰㗎啦。其實iPhone 或者而家現世代嘅手機，步步都可以做到呢啲咁效果。detail 做得好出啦。喺一個光差上面，如果你調校得好嘅話，其實唔係太大問題咁。即係對喺個顏色分布啊，或者係成個整體上面嗰、那個睇落去嘅感覺，那個 presentation 已經做到好。呢、這個其實唔差㗎。嚇、喺角度上面可以調整翻。 明白。 就都係嗰句啦。記錄嘢啦， 同 美學之間要平 衡。因為成日我覺得旅行都係一種。美學嘅時候，你會見喂面線人係諗到係食嘅啫嘛，但我會諗到唔係喎，佢嘅擺位，因為咧佢係用天然生曬咧，依個係一個好少，因為咧而家你問香港，你任何嘢擺出去五分鐘，咩都俾人偷啦。喺金門，你所有嘅食物曬得嘅嘢，你擺喺門口度係冇人會攞你， 同埋會好乾淨咯。 係啦，同埋你會覺得好欣賞嗰種當地人嗰種民風，話我依個係一個面線，我都係想俾遊客會知道。咁我都係靠相機去記錄翻嗰個嘅環境啦。食物佢好食之餘咧，其實佢個製造過程咧係好。 好有意思，咁我特登係去影低佢記錄。咁所以我覺得旅行用相機唔係做呃 like 之餘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嗱，其實我之前咧我都有將你嘅 profile 擺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咧，有個即係我哋嘅忠實嘅城寨之友就問嘅，喂，如果要 zoom 嘢 zoom 影遠嘢，手機就冇光學變焦，只有數碼變焦，咁點樣先可以影得靚咧？呢、這個都係好多人想知道。咁啊，啱啱小明上喺度，你就臨節目之前幫我解答埋條問題啦。 好啦，嗱，其實誒唔係冇光學變焦嘅，新機係有嘅。嗱，我呢部啦又要賣下廣告。呢部有兩倍光變焦，係啦，肯定有贊助，梗唔係啦，我幾想揾到佢贊助我。咁呢部有啦，華為有啦，P 系列有啦。咁另外 iPhone 7 Plus 係有嘅，係啦，兩倍嘅光學變焦。咁另外有一部嘅牌品牌咧叫做華碩，咁佢個直頭叫做 Samsung 啦，佢個品個 branding 係叫 Samsung， 而且 EN F1D Samsung。咁佢有個 series 裏面叫 Zoom， 而且 OM， 佢講到明 Zoom 得㗎啦，三倍嘅光學變焦，係啦，我攞過嚟玩過，哇，好犀利，係啦，即係話一般 28mm 乘三等於85，即係話佢一般普通彎角變成一支人像鏡嘅入門鏡咯，係啦，咁啊影人又得。影風景又得，但係佢光學變焦喎，係啊，咁係有嘅。咁但係當然，咪頭先講緊，咪冇咁點算啊？咁樣，咁我建議俾大家就係、是、就咁影一張先，翻嚟喺後期先至 zoom，即係先裁啊， 即係盡自己人手去做一個裁，將裁出啱得過你 自己你想要嘅嘢， 係 啦，就唔好喺現場就咁 zoom 就唔好啦。點解咧？有兩個主要原因，一第一，你 zoom 咗之後就會放大鏡咁樣啦，即係望遠鏡咁樣啦，有少少手震嘅情況。如果暗啲，震得更緊要，係啦，呢、這個真係即係真係望遠咗嘛。第二就係佢 digital 噶嘛，佢數碼嚟噶嘛，即係話你個微粒拳頭咁大嘅時候，當下你 zoom 十倍係咪？咁咪將個拳頭放大成一個十倍嘅拳頭沙煲咁大咯，張相咁變成。但你細咗個嘢喎，咁呢個大即係嗰個微粒同埋啲嘢咪會粗同埋震咯。點解要咁做？咁我係做個實驗嘅，就咁影一張 zoom 影一張，就咁影一張翻嚟裁翻佢，咁就。會靚啲嘅，事實上係係啦，同埋好老實嘅，點解要咁樣做？咁講翻 resolution 嘅問題咧，最後我都講翻少少 resolution 嘅問題。首先第一樣嘢，而家你講緊啲手機千幾萬像，千幾萬像，咁呢啲手機全部都係手機影嘅相啦，頭先見到啦， 但可以曬到出嚟，托咗都係咁咁靚，冇失真嘅喎。 咁我哋呢個叫做24寸。啊、即我成日同啲學生講笑咁講，當你個人生裏面你除咗車頭相之外，我冇放過啲咁大嘅相，啱唔啱平時都係嘛，即一般人啦、啊、我唔係話咁多啦， 或者結婚時候都會 結婚啦，係啦，嚇咁樣啦，咁但係冇噶啦嘛，咁但係而家手機就咁去曬咁樣，但係咧嗱又要去做下廣告宣傳啦，咁其實咧喺邊度曬咧呢啲相？就唔係屋企自己曬到，一般屋企曬嗰啲幾千蚊部，就算你俾2000蚊部 printer 都曬唔到啲效果，都係爛爛地噶。如果你部手機削出嚟個像素係夠靚嘅話咧，呢佢 Panasonic。 咩啊 ？Panasonic 係啦 ，Panasonic， 你估下呢張幾錢？影一張 100蚊留下。 40蚊。 40蚊， 可以 做咁大張， 做咁大張，小啲嘅，八， 亦都可以係掹埋落個風波度。 佢一俾你就已經 係 咁樣噶啦， 一俾你就係一種情況噶啦， 咁噶啦已經。咁你翻屋企成日揾個 wood pad 住喺縫牆度，你成日喺度換相， 即 係 啲人真係好中意將自己嘅相變成擺喺屋企做一個 decoration 嘅話咧，都可以用呢個方法揾呢個 banner shop 可以將張相揀啲即係精最精嘅相去做呢樣嘢。 有冇多三秒俾我？我想 有三秒， 我想變一個魔術俾你。我成日都同啲學生喺度講笑，好玩嗱。 四條煙 係啦，咁成日都話咧，影相好需好多時候需要一啲好多技巧啊，或者成啊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創意嚟嘅啫，一啲好簡單嘅創意，我見到俾大家睇。攞呢張相先，好，張相係咪好特別啊？ 係 咪有冇見過綠色嘅櫻花？ 綠色嘅櫻花 係咪好簡單構圖啦，三分一、三分二啦，綠色嘅櫻花，但個倒影係粉紅色嘅 櫻花。 咁我啲樹嚇喺度，即係有啲。嘢見到啦咁樣，咁但實際上咧，張相並唔係咁樣噶。得閒用下腦諗下張相點解會咁樣？ 咪變出嚟咩？ 變出嚟㗎，23、21， 哦，一個倒影 嚟嘅，即係我正常影嘅情況之下係咁樣嘅。跟住你 present 嘅時候倒轉張相，咁你咪會得意啲咯。有時 街頭魔法王喎， 街頭魔法王 更加厲害喎。 係啊，咁你睇完之後，啲同學喺度擰嚟擰去都唔知點影嘅張相。 即係佢問點解嘅？ 點解嘅？佢話兩張相冚埋你，你話你都傻嘅，邊有得閒咯？咁樣咁有時執下相啊，啲顏色啊，咁 就咁將個 app 即係就咁將嗰個相倒轉咗佢，咁成日都好睇，有啲嘢得意，係啊，即係用攝影就係你用啲唔同嘅角度，就有啲唔同嘅嘢會發生。 同埋我諗多睇下啲唔同嘅作品之餘咧，係咪當你自己試一下自己完之後咧，俾自己睇完之後，可能俾朋友睇下，咁大家去交流意見，因為其實冇人天生會有一個攝影家嘅眼嘅，我成日覺得係培養出嚟，同埋我諗，我覺得每個人如果能夠多睇啲美學嘅嘢咧，提供自己對美嘅審美咧，我覺得會對嗰個影相嘅構圖咧。 我絕對係， 都絕對，我相信係，所以點解成台灣 OP 講嘅啊？台灣人可能個國家台北好混亂啊，其實會唔會將一啲以前佢哋啲古蹟將佢擺翻出嚟，將翻個城市嘅靚嘅美學做翻出嚟咧？其實提升翻成個城市對於美學，唔係因為香港就係一個好單一嘅地方嘛。building 每樣嘢都係 copy 出嚟噶嘛，但係當我哋能夠即係轉一轉個角度，企高少少，或者你話即係調轉嚟睇，成件事情都已經有一個焕然一新嘅形象啦。嗱，咁啊，今集即係都非常之豐富啦，成個幾鐘頭啦。阿小明 Sir 咧，其實做一個好即係簡單地用少少大家容易啲明白嘅去了解一個手機拍攝去旅行嘅，或者 even 去香港，我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呢啲咁嘅簡單做出嚟嘅，可能令你啲焕然一新嘅。咁啊，如果大家即係都好想去聽阿小明 Sir 去解呢個手機拍攝咧，我哋都會 po 啊小明 Sir 佢嘅可能而家上 下 課程啦，我都擺翻我哋嘅 Travel Doubles Fan Page 裏邊啦。如果大家睇完之後，對於呢個嘅手機拍攝有好多問題想問啊小明 Sir， 你都好歡迎大家留言喺個 Fan Page 裏邊啦，或者希望能夠想上多啲 in depth 啲嘅有 advanced course 嘅都可以揾下小明 Sir。亦都希望將來如果有機會合作啊，希望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多而家人都中意去學嘅一種嘅我諗技巧啊，同埋無論課分都好。或者從中裏邊學咗一啲唔同嘅知識嘅話咧，我都覺得好贊成嘅。咁希望大家再續留意我哋嘅節目裏邊，希望除咗講旅遊之外，俾多啲資訊旅遊嘅嘢俾大家，繼續 enjoy 旅遊人生。下星期再見，拜 拜。 7-8 點，孖寶遊世界。